这边营养都给他哈，营养具足了，那边吃抗生素那也不行。 是啊， 这保养还是不行。 对呀、说养生，这个养用食物，用营养 对 去养。 嗯， 但是保健呢，就不是说光给食物了。 对， 我还要防 防了， 就是保护你，把它保护起来。 对， 别受到伤害。 嗯， 你老喝大酒，你能保护了吗？ 就是。 你老吃抗生素，你能保护了吗？ 嗯， 这个保护， 甚至更重于养哈。 哎，对，那个药不可轻视也。 嗯。 所以无处不宜紧护，小心再小心，不要伤阳气，把它保护好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保健。 哦， 你说吃点保健品，多数保健品就是营养品，这个营养品是不是都是有益菌喜欢的？ 可能有一些促进它这个繁殖壮大，但是可能没法保护它，抵御不了抗生素对它的这个 伤害。 伤害 对，所以这个保健呢，我们就也明白了。真正要保护好健康，你就把阳气保护好，把正气保护好。 换句话说，别乱喝酒，别乱吃抗生素，少吃肉啊。 对，少吃肉。 嗯， 你看， 这一听也挺简单了哈，但很多人就是做不到。 做不到。 嗯， 做不到的原因是不明白。你比方说哈、我说这个洗冷水浴，因为我说的养生之道啊，我的养生之道，我就是三条，我始终坚持的哈。第一叫反复运动，就是以后我要教大家反复运动， 这是真的干的， 我现场教大家。 好， 第一要反复运动。 嗯， 第二呢，每天定时饿一次。 哦， 这都是养生方面的， 一直都在坚持 保健的，这坚持还辟谷。还每天饿一次。 辟谷。 有人呐，咋不能饿啊？这个早晨不吃饭，得胆囊炎，得胃病， 胆结石， 胆结石，这些人呢，他有啥根据啊？你调查过吗？凡是胆结石的，凡是有胃病的，都是早晨不吃饭的吗？ 可能也有一定根据，但是并不能说，以偏概全哈。 哎， 不是绝对的啊。 这个得不得胆结石，得不得胆囊炎，得不得胃病，它不完全取决于早晨不吃饭。阳气多和少，正气多和少， 就像你说感冒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天气的变化哈。 对呀、取决于体内的正气 哈， 阳气，是吧？内阴， 对， 你内阴没有问题，你早晨不吃饭有啥了不起的？当然了，这个晚上不吃好，但是晚上不吃和早晨不吃，都不是说针对它有什么副作用。只是说啥呢，你晚上吃了吧，完你又不运动，这个对消化蠕动有影响。你早晨不吃呢，不是是说早晨不吃啊、没有营养了、人就开始得病。 不是啊， 不是， 不是完全都因为、 那我20多年我早晨一直都不吃饭， 一直都不吃、 一直都不吃，我隔三差五我就搞个辟谷。 哦， 就定时饿一次，调动你的内因。 哦， 所以我说吧，有些理论呢、都是想象的，不是真正了解研究调查的， 或者说是以偏概全的啊。 哎，都是人云亦云的。那我呢，因为中午我想吃，一上午了累了，疲劳了，那中午需要吃吧。完了下午呢又干活了，又工作了，晚上更累了，更辛苦了，所以晚上要吃点好的。这一天就结束了，觉得很有意思。那唯有早上起来也没干活，睡一宿觉，完起还要吃，我就不吃，还不浪费时间，起来就洗洗涮涮，然后呢做做养生操， 就坚持了20多年啊。 哎，对呀、 不容易啊。 哎，所以要如果真要说他们说早上不吃就有病，那我早该有病了。早晨不吃吧，就说顶多说你这上午啊营养不够，体力不够，辟谷的人 就是。 那我自己辟，我170来斤，我辟了16天，我还130来斤，那这130来斤怎么就能死呢？那人呢，就是一点营养都没有了，剩几十斤的时候，说这个死了，这可能。 对， 这130来斤里边有多少营养呢？你把它调动出来呀， 就正常人他还是有这个库存的哈， 细胞里储存、 积蓄的，除非你得这个恶意指的病了哈。 对， 比如说有些疾病的晚期了。那肯定是不行， 上气坏死了， 就是， 那就死了。 嗯， 你啥病没有？ 嗯， 那你细胞储存那么多营养，你一运动，它就要消耗，你又不吃， 它就消耗，它就代谢储存那部分，它老把你仓库里头那个调出来，这个调动的过程叫用的过程，用就是进，机能就旺盛， 也是一种清理啊。 你不用了，不用了就废，废就退化了。 哦，这也是一种良性刺激啊。 就是嘛，所以我就通过搞汉育苗，我就悟出了这么个道理。嗯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金秋送爽，银桂飘香，喜迎中秋，欢度国庆。天三集全体员工祝北京的听众朋友身体健康，阖家团圆。值此中秋佳节和国庆节来临之际，我们特在9月24日至28日开展金秋惠赠活动，详情请咨询400-039-8055 400-039-8055。温馨提示，秋季是各种慢性病高发和复发的季节，也是人体需要提高免疫力的季节，北京天三旗永远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么咱们这个保护健康，就和调动内因这有一定的关系。第一个要每天坚持反曲运动，第二个每天饿一次，调动机能，第三个每天要冷一次。冷一次， 冷一次， 冷一次，冷一次调动机能。 这个夏季恐怕很难做到了，冬季可以哈。 夏季有夏季的办法，冬季有冬季的办法。总能做到冷一次。为啥我说我每天坚持这三件事呢？因为在农村的时候吧，每年都感冒两次，春一次，秋一次，每次感冒都得一个多礼拜。 这在常人看来也算正常啊，一年两次也不多。 那个时候吧，就觉得感冒啊太难受了，这个人你说这身强力壮的，说不行就不行了。那一感冒吧，那一点劲儿都没有。说你拿10斤，拿10斤也拿不动。你说没病啊，扛200斤没事儿。 是， 一有病了就拿不成个了，浑身无力呀。 这就是病毒的这个啊。 你看病毒有这么大的作用。就那个时候吧，整个机体，机能下降。 对。 那么呢，养生。要说其他方法也能让机体强壮，这是有道理的，就间接的也能强壮。那么呢，我那个时候吧，我就说怎么能够不老感冒。后来我就得到一本书，叫《易筋经》。这个《易筋经》里边呢，我看了有一个方法叫冷水浴。就每天呢用凉水刺激，用凉水刺激就不感冒。然后那时候我不明白啥道理，我就天天坚持就是搞凉水啊，洗头洗脸，搞凉水擦身上。农村那不是那时候条件不好啊，冬天前水缸啊早上起来能冻那么厚，你搞菜刀砍不开，得搞斧子把它砍开，然后崴了一盆水，那里有冰块啊，不用挑，把头插在盆里头，搞鼻子呢往出呼吸，一出气吧它咕噜咕噜冒泡，它一冒泡那冰块啊就在脸上啊就蹭，你一会儿功夫这个脑瓜骨都拔的都疼，整个吧就是得到这个锻炼，然后过一会儿也缓过来了。其实这个你就跟冬泳一个道理，就是老经过这种锻炼以后，你看后来我就再也不感冒了。就多冷的天也不感冒了，一年两次没了。后来我就到城里了嘛，到城里呢它不上冻，那水缸也不上冻， 没有凉水哈， 你看没有凉水，就那自来水。39天城里的自来水就把它水龙头一打开， 刚放的时候也凉哈， 就浇的全身呢，那也拔的骨头疼。 就是 就是早上放那个浴缸啊，放一下凉水拔手也拔过身凉的，把衣服脱光了拿就蹲在里头，你要一点一点的就不行。你就下不去。 对， 那太凉了，一下就蹲进去凉也能挺住，就天天接受这个寒冷的锻炼。慢慢的为什么接受寒冷的锻炼他就不感冒了呢？这里边吧就是从整体机能上得到了提高。还一个呢，有益菌也得到了锻炼，就是保健。那我们就知道了保护什么能健康，绝不是吃点保健品就能健康。要吃点保健品健康那早都没病了，那是根本的东西，主要的东西还是把体内的有益菌保护好， 这是重中之重。 重中之重。不可随意把它伤害，